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十四集，齐峰看向云剑威，云剑威吐吐舌头：“ 我忘记了，本来昨天想问你的，还不是你回来太晚，我都睡觉了。” 他期待地看着齐峰：“ 哥哥，你陪不陪我一起去啊？” 李贤和黄正阳站在旁边看着他俩。齐峰沉默片刻：“ 嗯。” 云剑威眼前一亮，黄正阳显然没想到齐峰会答应。 你要和我们去玩？ 我出去一下，你等我回来。 他得去和王叔叔他们说一声自己今天不去了。云剑威开心欢呼：“ 等你等你，你快点回来啊。” 齐峰骑上自行车走了，剩下三人坐在屋檐下的竹席床上等。黄正阳挠挠头：“ 还以为齐峰不喜欢和我们凑一块呢，怎么今天难得答应了？”“ 当然是因为我。”“ 微微，你好自恋哦。” 三人一边聊天一边等齐峰。20分钟后，齐峰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门口停下，对他们说：“ 走吧。” 云建威第一个蹦起来：“ 走。” 他跑到齐峰的自行车旁，爬上后座，扶好车座，不安分的两条腿前后晃。齐峰岿然不动，由着他晃。黄正阳也骑了自行车载着李贤，四人一同出发，往村外的方向行去。来乡下这么些天，云建威学聪明了，出门前穿着齐峰的旧褂子和长裤，套一双雨胶鞋，裤脚扎在鞋里。彭林还给他找了件塑料雨衣套上，严防泥水弄脏。工厂在村外，雨天后地上水洼多，四人花了小半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。那废弃工厂果然如黄正阳所描述，高大森然，斑驳的水泥墙被雨水浸湿后颜色更深，呈现深重的青黑色。因当年施工到一半就被废弃，楼未封顶，锈坏的钢筋架粗张在墙外，苔藓与野草从墙里长到墙外，有的已漫了大半张墙。配合阴天厚重的乌云背景，远看还真有些吓人。工厂外的空地上已停着不少自行车，加上李贤他们，这一趟快有10人，都是在镇上一个中学念书的同学，只有云建威一个小孩。他一来就被杨家鹏盯上，杨家鹏不满道：“ 怎么还带小屁孩来啊？到时候他要是吓哭了跟丢了，你们自己负责。”“ 那是，我们鹏鹏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，听说昨天又被你爸揍了一顿，难得没哭鼻子呢。” 两人斗起嘴来，有人看到齐峰还挺吃惊，因为齐峰总是独来独往，也不爱与人说话，这种活动从来没有他，以致很多男生都将齐峰看作是因成绩好而傲慢的人，渐渐都不与他来往。一行人往工厂里去，来的男孩女孩胆子都大，一路吵吵闹闹。云建威牵着齐峰的手，一进工厂大门就踩了一脚的水，嫌弃抬起脚。工厂常年废弃，地上又脏又乱，加之前几天雨水一冲，灰土和泥巴都被冲到了一起。杨家鹏冲在最前面，一边带路一边吹牛自己已来过这里好多次，这工厂根本就没有什么吓人的。工厂里很大，一层和二层之间的水泥都没有封，进去一抬头就能看到灰蒙蒙的天。单独的房间倒有很多，加之高大的立柱分割空间，一行人很快三三两两分开，各自去摸索。杨家鹏和他的几个兄弟一起沿着工厂外围的长长走廊往下走，走廊外是一片荒地， 水泥台上野草疯狂蔓生，密密的树叶几乎遮去天光，左手边则是一排房间，有的有门，有的没有，墙上画着不少奇形怪状的涂鸦。 有一回我大晚上一个人来的，把周围都逛了一圈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爸妈还吓唬我说这里头有蛇，结果连个蚯蚓都没看见，无聊。 你还敢大晚上一个人来？胆子也太大了吧。 这有什么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信有鬼。 这时左边一个房间里传来一声嘎吱声响，像是门被转动的声音，几人都是一惊顿住脚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接着又是嘎吱一声，听起来像是老旧木门被人慢慢推动，一来一回还挺有节奏。杨家鹏刚才吓得差点一秃噜，掩饰性喊了一嗓子， 谁在那儿？ 没人答应，已经有人开始怂了。 我操，什么声音？ 很快声音就停了，几人心里都有点毛毛的。 鹏哥，咱们去找其他人吧。 怕什么，肯定是风吹的。 他正要继续往前走，身后却突然有人大叫一声， 你们看前面。 前面就是走廊的拐角，只见一个人的影子慢慢从上而下出现在墙上，因工厂里光线昏暗，那影子便显得摇晃不清，时大时小。更吓人的是，紧接着墙上出现第二个人影，第三个人影，几个男生哇哇大叫，转身拔腿就跑，其中杨家鹏跑得最快，一眨眼就冲到了走廊的另一边。直到身后传来一阵大笑，几人才心有余悸停下脚步，疑惑回头看，只见云建威从走廊拐角的房间里跳出来，身后跟着黄正阳和李贤，还有一脸无奈的齐峰。 鹏鹏，你个胆小鬼，就知道吹牛。 你们， 黄正阳和李贤大笑，拉着云建威跑了。吓人的主意是云建威出的。云建威无意中注意到这个房间的墙边有一扇垮下来的木门，临时想起个整蛊的法子，叫齐峰把木门重新嵌回门缝的螺丝轴里。那门坏了不知道多久，摇摇晃晃挂在门框上，被风吹得嘎吱嘎吱响，声音十分瘆人。接着几人就埋伏在杨家鹏他们过来的路上，借着光的投射效果找好角度，把自己的影子投在墙上装神弄鬼，成功把一群人吓得屁滚尿流。 你这么捉弄杨家鹏，他肯定会想办法报复你。 怕他小子做什么？他要是敢欺负微微，咱们就揍他。 有齐峰哥哥在呢，我才不怕。 嘿嘿，你哥是念书的料，可不会打架，你应该找我这种小混混，我肯定给你出头。 那边齐峰已上了楼梯，云建威跟在他后面上楼。二层有一个大露台，墙只修到半人高，整座平台上已长满了野草和灌木。露台风大，天灰沉沉，茂盛的绿意淹没水泥。 那爬地箱。 两人蹲在地上，齐峰指角落的一簇小巧圆叶的植物给云建威看， 可以入药治病。 云建威指墙上零零星星倒垂生长的红色小花。 那这个是什么？ 悬铃花。 齐峰轻轻掐下一朵，捏掉花蒂给云建威。 花蜜可以吃。